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未上我准备上头。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咁争感觉啦，系咪？即系我哋交代咗先，就因为 Johnny 就有嘢忙啦。 即系唔俾我嘅咩？ 梗系你梗系唔得啦，你啊担住个口罩都要翻嚟啊。 系啦，未好翻尘。 你都好似好耐冇好过。 系啦，成个月啦。 系咯，即系好似对上嗰几次见你都冚唪唥都系戴住口罩咁。 我惊我系第146个人死。 到你就唔系146噶啦，可能152噶啦。 唔系，而家先145咯。 有排啦吓，你喂睇你咁壮健，都起码要磨得3-7 days先啦，系嘛？ 唔系，其实我唔系流感，我系个气管咧，唔知硬系好唔到咯。 即系见到啲人就唔顺气。 唔系啊，系香港啲空气太差咯。你哋实在讲太多。污糟嘅说话 啊，即系跟得阿兄姐多， 哇你飞飞嘅 啊，一听到粗口就会有敏感啦。 次次都每日听几多，你唔知啫。 呢排你又忙喎、 啊？忙啊！ 唉，因为又听到咧，屯门又有事发生啦嘛，系嘛？ 讲呢个先咩？ 唔系，讲下你琴日去补，唔系补咗啲咩人先？ 唔系我就。其实我真系冇去，因为我屋企真系有个蛇宴，所以我冇。同埋咧，屯门实在太远。 即系你又搞蛇仔饼种？ 唔系屋企食饭啊嘛。 啊哦。 但系订嗰啲蛇宴咯，即系一围咁样咧，系、你费事行开啦。跟住咪收到电话咯，就话有人咁咯。 嗯。 咁于是乎就要派人去咯。就咁啱有人喺嗰头喎、 啊。吓、啊。 咁其实都几多人入得啊，因为琴日咧阿牛喺嗰度唔知草心铺。是有人的是不是在屯门即使是。因为其实正常就没什么人住在屯门的。 是啊，因为昨天我的朋友说他听到长毛在附近。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长毛入去了原来。 他是全部去了屯门咯，其实就去了饮咯。 是啊。 是跟着去了青山那里升援咯，警署。 青山警署。 是啊。 那是不是搞到几点呢，知不知道？ 哦，不是我爷爷都是湿。点零所点咯， 即基本上冚唪唥就补晒。 唔系啊，冇得补，系今朝上咗停啦。 系、啊，好似 系啊， 今朝上咗停。 但系佢好似话拉咗13个嘅，但系就我唔知咧，有8个揾我哋咁咯。所以我唔知道其他有啲咩人咯、 啊。哇，有背景人士，即系佢带埋律师去游行示威嘅。 唔系，系即系我哋揾，即系冇名咯，冇名冇得见，唔知咩人咯。 哦。咁得意啊！咁即系、即系有8个一帮嘅，有另外5个另外 嗱，但系嗰8个又话系互相唔识嘅。 唉，你知呢个世界嘅嘢系嘛？识同唔识啊，好难界定嘅，系咪？ 咁啊系，但系唔系咧？应该唔系，佢都讲咗好多。其实琴日发生嘅事，即系嗱，佢哋唔系我 client 啦，不过、即系倾开偈就倾咗。即系其实琴日都我唔知咪佢嗰个警察咪用好多胡椒噴霧， 胡椒噴霧喺商場入邊。 所以，但我哋其實今日都諗下，其實咁樣係咪真係做咗一樣好即係好過分嘅嘢咧？因為你胡椒噴霧有嘅指引噶嘛。嗱、我唔知我睇嗰啲 video 咧，亦都聽電台都有講噶嘛。就話三樓，我完全唔知嗰、那個嗱，佢話三樓，佢唔知有幾笪地方發生事噶嘛。咁咧，佢點解喺三樓咩近住聖安娜嗰個位咧？就噴胡椒噴霧，但系咧就冇佢又冇紅旗，冇呢、這個嗰啲叫公開呼籲嗰啲咯。 因為嗰啲人四圍流傳噶嘛，即系佢喺另外一個 location 就出示咗紅旗，但系啲人系行咗去第二度。 系啦，咁但系佢哋冇呢啲嘅時候，就肥咯。因為其實胡椒噴霧同槍一樣噶嘛，你一定要有個即系警叫咩啊？即系 warning 咁，你先至可以用噶嘛？呢啲 weapons 嘅属于咁嘅嘢咯。咁同埋咧，佢就话好近咯，即系射嘅时候。 因为我睇到段片就系、 是、有位眼，即系喺推住你好近，好、 啊、 近距离咁样射咯。 即系射到只眼冚烂一笪笪啊！ 系啊，即系唔知啦呢啲。 我就喺新闻见到，即系佢哋喷嗰阵时啊，真系好似会 fin 系3-5尺 类似咁上 下。唔系尺噶，讲紧 三至五尺好近啊！咁即系而家你呢度啊， 咁啊， 唔系咁你因为一人马搭闸嘅，咁、啊、有个水喺后边喷，前面就隔咗一堆差人先嘅，咁、那个差人就背向住嗰支胡椒喷雾，咁、嗯、但系嗰行差人其实基本上得一个，甚至乎可能系。即係有時手手腳腳嘅嘢插埋去，基本上係即係同其他群眾嘅距離好近囉。咁你於是一噴謝咁，其實就真係好多人中招嘅。咁但係 即係佢聖誕噴嗰啲雪咁囉。 同埋就真係瞄晒眼。 眼囉。 真係瞄眼嚟噴嘅。佢基本上嗰刻因為一來又喺所謂叫喺狹窄空間喺個商場入面發生。 係咯，其實我哋又唔知個指引係得定唔得嘅咧。你 indoor 嚟嘅，同埋嗰度好窄㗎嘛。即係雖然我冇去過啦個商場，嗯、但係以我所佢哋講就話嗰度哇好窄呢啲㗎。係係係。跟住你 indoor 嗰啲胡椒噴霧又勁啦濃啦係咪啊？其實你好易中嘅啫，即係其他啲人即係殃及池魚，即係可能喺度食花生嗰啲咧都賴。 咁所以呢啲環境人晚搭閘就唔好食花生咯。嗱，不過呢單嘢咧，我係留 即係好似住宅區唔可以用催淚彈一樣啫嘛。其實， 嗱呢樣嘢我想講兩句，因為嗰時926嗰即係928嗰排咧，我成日諗，喂，你喺所謂叫喺金鐘，你就 open area， 你就話所以可以開催淚彈啫。咁你喺旺角得唔得咧？你估？ 应该就唔咯，因为你始终你煨一个咧，你楼上喷晒上去噶嘛， 你住人噶多地方， 咪咯？ 你谂下，你阿佳老街弥敦道整十个八个催泪弹，你上边嗰班系咪唔得？你死啊！ 咪咯，即刻落嚟啦，升援啦！ 喂，同埋真系 once 你要出水炮，又要出橡胶子弹，你个地方系好有 constraint 噶，大佬。你如果真系喺金钟嘅 open area， 即系会用呢啲大杀伤力武器嘅机会，我谂多好多。因为始终个地方空旷咧，你冇 住冇住宅啊嘛， 你系冇咪打到 surveillance， 即系 无辜嘅 无辜嘅市民啊。咁但系问题，喂，你呢度 你旺角真系避唔到系嘛？ 喂，你有铺头，你拉咗闸，等唔等于你打唔烂啲闸先？ 喂，啲烟入到去噶嘛？ 系啦。你一个唔觉意，喂，你话水浸，哦，浸一间金铺，咁边个赔啊？保险公司话唔系，唔包动乱嘅，咁点啊？啲有钱佬冚烂 suffer 就哇，就冚烂蚀大钱啦。 咪咯，你上面有啲阿婆，好多旺角嗰啲住嗰啲单，即系独居老人噶嘛。 咁啊系咯， 嗰啲煨到佢焗瓜咗，咁边个咩啊？ 系啦，一个唔觉意，喂，你觉得有个阿毛觉得哇，下边拎棒打仗系嘛？佢 心脏病， 心脏病 死咗， 真系死咗。 咁边个咩？ 咁你边个咩？即系所以， 唔系咁，佢哋梗系屈翻啲示威者 啦。呢单嘢摆明就系你使用过度武力，同埋即系学你话斋咧，系有指引噶嘛？有啲嘢，即系有啲嘢，你系唔可以冇警告之下立乱啊，掹枪射咁，点得咧？系咪？ 你嗰时嗰个乐民村嗰个林宝都系咁样打咗几耐啊？ 系啊， 即系嗰个你知边个啦？即系嗰个 南亚裔嗰个啊嘛，打死 系啦系啦，打死嗰个咧，又系话佢冇警戒就崩佢啦嘛，嗰度都。审多几多日啦，同埋你而家开喺个商场里面开胡椒喷雾。 唉，呢啲嗱，我留翻第二节慢慢讲。咁第一节我想问啲轻松啲嘅嘢先嘅，就系、是、想问下民主党党庆。 系啦，哇！呢样嘢咪又系做到我三更半夜咯呢排。 例如 咧，因为要有出嗰啲 program， 因为其实我啦，做事呢个 PR 唔系啊，系党庆嘅。召集人嚟嘅， 你威啊你！ 唔系，因为其实就系 识你啊嘛。 唔系，我做咗两年啊，旧年都系我做啊。即系因为有少少 PR background 啦，所以就咪搞 event， 所以就 关嚟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咪做咗呢个 banquet 嘅 convener 咯。 嗯，跟住咧， 跟住今年咪，唉，咁啊多嘢咯。唔系，其实本来系十月噶嘛，其实几好，我唔好记得。但系因为雨伞革命，于是乎咧就 心情 系啦，大家费事咧，你又筹款又成，咁你冇嚟开 party 啊嘛，你始终庆祝嘅活动。咁、于是乎咧，一致决定咧就延期咯。咁、延到今年2月27号啦。 嗯， 就系又系喺队温咯。 就连埋团拜啦，咪民主党咁大 团拜 有冇呢样嘢噶？你哋 冇、啊，地区有噶、啊，但系总好似。我真系唔知道有冇， 好尴尬啊！今年啲日子， 点解啊？ 嗰日系都要派利是嘅， 咩啊？哦，系啊，系啊， 系啊。 那点啊？你想求咩？ 我听有冇人请我去咁咯，系嘛？而家我话斯一达， 唔系嗰日系初， 又识我哋人，系咪？ 嗰日初九嚟嘅， 初九咪啱咯。十五之前都仲派利是噶。 哦，咁你 几有机会啊？系嘛？见到个你唔系俾得少我嘛，大佬？我同你做节目又呢又路咁样系嘛，有时我行个方便系嘛，大家都好好做啦。 你真系想嚟啊？ 即系咁讲， 俾人杯葛㗎喎，我哋嗰啲。 你又知我唔係同佢攬頭攬頸？ 咁係。 係咪？你知我啲人際手腕好啊？ 但我想讲呢，我都唔知点解我哋会俾阿六八九杯葛囉。低能嘅，其实我都冇请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我请你生日，即係请啲朋友生日会咁啦。我都冇请 Raymond， 但你就嚟到杯葛，我就叫其他啲人唔好嚟。 政治嚟㗎嘛呢啲。 葡萄囉，我觉得可能係。 哇，你小心啲讲嘢啊，我又唔觉得呢啲係葡萄啊。即係你知唔知如果你觉得呢件事係葡萄，即係印证咗啲咩呢？基本上佢就喺 度。我叫林郑唔叫佢，因为佢唔葡萄啊。 即係基本上你係而家就唔係，我想讲嗰啲传统 先嘅。即係好小气囉，即係做咗特首啦。 基本上你係每一次党庆呢都会请高官。 係。 啲高官都会嚟嘅。 係。 你俾咗呢个 background 先。 但我冇一年请过六八九囉。 冇一年请过特首呀，冇一年请过六八九。 冇一年请过六八九。 即係特首就。 全好似嗱，即係我之前我唔知啦，即係其实因为我做咗 convener， 我先辞。我试去嘅啫，之前嗰啲睇冇啊，嗰啲咩追击啊，咩啲人力嗰啲追击，我唔知睇报纸嘅咋。咁啊，咁咪，唉死，讲两句都咳添。咁我想讲咩啊？唔记得咗，喂，讲到边啊？ 咪讲到你冇请六百九咯。 系咯，其实连冇啊，佢上咗任之后都冇请过佢。 上年 其实系冇请三个嘅，我哋第一个佢啦，第二个就吴克俭咯，第三个就 吴亮星、 陈茂波咯。 陈茂波 咩高官啊？讲紧 吴亮星系咩嚟噶？哦， 吴亮星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即系呢三个我哋系冇请过咯，其他都有请噶，佢哋都有嚟噶。其实其他嗰啲高官 咁上年筹款嘅成绩，据闻话几好喎、 啊。over 300咯， 系咪历届之冠啊？ 我又唔知道，其实咧，我真系要讲多一次咧，我系旧年做咗开始做 convener， 我先至有理呢坛嘢。 嗯， 之前嗰啲我真系完全唔知道。 唉，咁一个筹款晚会筹三百都好犀利啦，即系证明你哋民主党系嘛？ 哇，我哋大佬，若次次游行嗰啲都包尾嘅、哦，但系你咪话、哦，我觉得有少少啲人系有少少锄强扶弱定咩咧？ 吓，你哋好强定好弱先？ 我哋而家弱，即系俾阿六八九，我讲系俾阿六八九杯葛呢单嘢。吓、嗯，呢个礼拜又收到几多人即系支持我哋话嚟，本来唔嚟嗰啲都嚟。 嗯、 即系人我就唔讲住啦，费事人家都讲咗之后， 但系系出名嘅人嚟嘅， 出名出名、嗯、出名， 即系而且都唔系泛民主派嘅人嚟嘅， 唔系咯， 哦， 所以咪觉得哇，咁得意嘅，原来啊，大家暗地里啊，暗反噶、啊， 即系见到诶、原来个仇家唔嚟，我即刻去撑下场先吓， 咪敌嗰啲敌人嘅朋咩啊？ 敌人嘅敌人即系朋友， 系啦，嗰 敌人嘅朋友即系我嘅敌人咯。 所以嗱，到时你哋、啊、大家睇下报纸就知道边个嚟咗咯。 哦， 同埋我想讲多样嘢，就算请高官都系净系去个 cocktail 啫嘛，即系前决少少，开饭之前嗰个啫嘛，即系诶你知啦，去嗰啲签名板度签个名，跟住就走嗰啲咯。 喺边度搞啊？对温边间啊？ 咪都系尖沙咀嗰间对温。你嗰时冇嚟追击我哋咩？ 冇啊，我冇，我本来唔系嗰啲人嚟啊。 你唔系，你朋友系，咪嗰间咯，就尖沙咀嗰度咯。 我知道上面有几间酒楼噶嘛，但系 系啊，咪就唔知道，哎呀，死我唔知几楼，十几楼嗰、那个。 哦， 咁搞几年？诶、中间有条天桥咁嗰间啊。 哦，王府 系咯， 我去过 王府咯， 唔知13十五楼啊。 系咯，好似13，我真系唔好记得。 啊！ 咁所以呢排咪就喺做紧呢啲嘢咯，即系整紧个 program 啊，成啊咁咯。 咁有咩玩啊？嗰晚 玩啊，都系筹款咯， 即系都系谋让个荷包啫。 都系嘅。 咁有冇 target 嘅咧？你哋 有同旧年一样300。 哦，咁啊唔啱啦！今年起码 target 都要500。 唔系旧年就 target 200， 吓 就变筹到300， 吓 咁今年咪 target 300咯。 咁你觉得？今年嘅目标即系距离目标远唔远呢？又或者 OK 嘅，应该希望得啦。你知，唉，其实你知我哋嘅筹款能力系几咁削噶啦。次次咧，咪整个嗰啲表咧，应该写文联永远第一嘅。 你系小额筹款嘅能力弱啫，即系你喺一般市民嘅心目中嘅公信力，又或者你需要钱嘅情况咧，就唔够写文联嗰啲咁紧张，系嘛？唔够人力嗰啲咁紧张。 唔知道系咪我哋真系唔得努力去怼个钱箱出嚟咧？ 唔系，系人哋觉得你好有钱，即系阿长毛摆个箱出嚟黑，阿牛摆个箱出嚟黑，吴文远攞个箱出嚟黑，又或者阿明啊金英攞个箱出嚟黑，你好明显知佢系穷人嚟噶嘛？ 咁系， 你唔通叫做何俊仁攞住个箱？ 阿姐孭住个箱，唔系点啊？你塞几多俾佢啊？塞20蚊， 你要知七一白搞个街站喺边啊？次次都喺黑街喺 油站嗰 度附近噶嘛，系嘛？喂，你个个身光颈靓，个个阿太咁出现，孭住个箱，我明知你有钱，做咩俾钱你？ 即系咧，我觉得民主党个 counter 就系佢唔知搭台噶嘛，永远都。 嗯， 即系你唔似得其他嗰啲咧，系直头喺人群嗰度侧边就咩其实 梯 就梯啊嘛，即系你系 reach 到佢，之后你衰啲讲，你伸只手就 high 到佢啦。 系啦，咁你学唔学到嘢啫？你班人， 我唔知，我又冇乜负责呢味嘢。 边个负 责？下年都要真系检讨下先。 吓、啊， 即系嗱，佢嗰啲真系孭住个红 A 胶箱，跟住就攞个戒刀刮个窿，跟住你就跟住摄张银纸都有少少困难噶嘛， 系啊， 即系好现成嗰啲咁嘅嘢咯。其实讲真 的，嗯， 系又话我冇党性， 屌你，你见到你唔会俾钱啊嘛？ 我唔会，其实咧， 放心， 我今年咧就捐咗2个100蚊啫。 哦，嗯， 一个咧就系、是。是不是 Sorak 啊？我记咗系咪啊 ？Sorak 吓 ，Sorak 啦，即系嗰啲青嗰啲僆仔喺度不停，即系喺啲现场影嘢都几辛苦嘅。我谂， 第二就系袁黎明攞钱箱俾你，你冇得 不。唔系，其实人力都系同一个问题，佢都唔知点解好似好远噶。佢系咪喺个台嘅都系？ 唔系，人力都系同郑文炼咁上下噶。不过人力 唔系人力就喺个窄街，你真系擦身而过噶嘛？ 人力就冇摆台，佢 系 摆两张台喺度。 唔系， 通常都有啲。即系有啲嘢卖下嘅， 写文联就擦身而过，但系人力系都远嘅，喺修顿噶嘛，我记得 修顿都有一个站啦，好似几个站噶，跟住喺 我觉得好几远嘅，我觉得因为其实经过嗰时候，万必有叫我喺个咪度， 嗯， 因为我哋嗰对嘢咁咯，跟住我觉得哇咁老年咁远嘅企度，咁你好难，你唔会特登走去入钱落去噶嘛， 嗯。 同埋，因为 Sorry 嗰度咧，佢系疏，唔知啲嗰个位咧，好少人个，唔会咧，好似写文联。嗰度咧系永远都追累晒啲人，跟住行得好慢噶嘛，嗰位。 因为年年咧社民连筹钱最多嘅街站咧，都系近鹅颈桥啊嘛。年年啊，长毛都 系咩二三八啊，定系咩鬼嗰个商场嗰度？ 唔系鹅颈桥啊，直头系鹅颈桥楼下，即系呢度出去马路嗰度。 黐线，呢度都唔系嗰个游行嗰个范围。 我讲七一、啊，点会唔系啊？ 唔系咩？唔系佢连都系嗰个位置，咪二三八嗰度。 二三八大嘅档嚟啦，已经系、即系我讲最多筹钱个档啊。好多时都喺鹅颈桥桥底㗎。 唔係啊，嗱文苑就喺嗰个圣咩学校嗰度嘛，铜锣湾嗰度呢，桥底嗰度嘛。 上因为呢年年长毛就喺呢个站嘅。 唔係喎，嗰个系湾仔嚟㗎喎，长毛嗰个站。 啱啱呢年咋嘛，就啱啱呢年。过去呢长毛好多时都喺鹅颈桥桥底嘅。 哦，系咩？ 但係今年呢鹅颈桥桥底呢就系明期咗。 唔系啊，黐线！阿明咪企喺长毛隔篱咯。 唔系，文苑、，sorry， 我讲错。 唔系，文苑去咗铜锣湾嗰个圣咩圣坡医院嗰度对开嗰度啊，桥底嗰度啊，行过去啊 ，New Way 卡拉 OK 嘅嗰个位啊。 哎呀，咁 嗰个位咯。 今次我见到嗰边个嚟嘅咧，嗰个系文苑嚟嘅。 我去可能走嚟走去咯。 啊，唉，算啦，呢样 唔系。我想讲，我第二个100蚊咧，就系捐咗俾社文联。 几好啊？做咩？ 所以咪系咯，所以 that's why 佢哋会变咗 number one 咯。 哦，咁你点解唔入钱落白鸽个箱度啊？ 边度咩箱啊？ 白鸽咯， 好多箱。真系好似喂自己冇理由捐翻俾自己啊嘛？ 冇理由。你白鸽衫使唔使你买啊？ 吓？ 你出去着住啲衫啊？咩嗰啲 T 恤，义工 T 恤嗰啲，啲义工会唔会自己买定还是你分俾佢？ 俾噶、哦， 系啦，嗱呢啲同人力唔同啦，人力嗰啲啊件件都自己买嘅。 吓？ 你知我执衣柜我几多件啊？我九件啊！ 哇，自己买几千件啊？ 百二蚊咯、 啊。点解呢个都唔配给啊？ 我点知啊？嗰时系咪？ 哇，我哋每人好似有唔知短袖几件，长袖一件，跟住风褛一件咁啊！即系你入每人个套餐俾你，好似。 冇呢啲系攞嚟割蚀下啫。不过咧，即系真系即系有帮开人力做义工嗰啲人，其实好有心。即系每一次咧，即系话说嗰啲 T 恤咧，就永远加大码唔够货啊！因为系唯独是加大码先系俾男人着嘅啫，你买件大码咧都好窄嘅，即系大码大概系俾边个着咧？你幻想下金英咁上紧啦，吓阿B 哥都窄噶啦， 唔系啊，乜大码嚟噶？ Johnny Fox 都窄地噶啦，更加唔好话 Tony Choi。 哇，露点噶啦，窄到系咪？ 即系嗰啲人咧系一定要着加大码嘅，而你咧系冇可能买到加大码衫咁滞嘅。 就算大嚿啦，咁大嚿，本身个人咁大嚿，都冇加喇叭衫过去。咁所以每次 米芝莲咁样就得一嚿嚿一节节咁咯。 Hey, exactly 啊，咁所以就算系一四一咧，你谂下一四一姐知几期啦？咁啊一四一， 所以佢永远都唔着咯。我真系冇见到佢着个挡衣喎、啊。 通常佢好端庄嘅，可能入边着一件 T 恤啊，或者件恤衫，出边再包件咁上下嘢嘅。 即系露，净系露少少。 露少少。咁个问题就系话呢啲咁嘅衫咧，啲义工咧，次次去，喂，可能。哎，买一件大码唔啱啊！下次去谂下睇有冇加大啦，冇。哎，咁但系自己又冇，即系你谂住自己去买件加大，你又唔会着埋件大码出去噶啦。咁去到哎冇，又买一件啦。咁你知好多款噶嘛？ 系咯。 嗰排同性恋游行又有件白色嘅彩虹战衣， 哦， 跟住又有黑色，以前就有只拳头嘅，又有几款。跟住就呢排系 黄色。即系唔中意，你哋好中意设计好多 T 恤嘅，唔知点解。 唔系好中意，而系经过好多次分裂之后咧，好多档唔到嘅。 哦，我以为你系一个 event 一件 T 恤，好似写文联咁，即系嗰啲咁样。 边 Q 度有啊？你记唔？ 我哋永远都有件咯，绿青 BB 嗰件咯。 你记唔记得指明嗰时咪收埋好多箱咯？ 我后面一箱二箱咧就系衫嚟噶。切，咁你 咪就后面一箱二箱咯，万一系衫同埋帽咯。 求其浅一件咪得咯。 喂，我哋边系咁嘅人啊？我哋啲次次去到街站啊，系塞剪落个箱度攞衫噶。有嗱，有啲嘢就成日都唔买嘅，例如嗰啲咩杯啊、日历啊嗰啲就奉旨唔会嘅，因为你知即系以往年年都有摆维园噶嘛，即系讲紧嗰啲叫做 今年人历冇喎， 冇、啊、今年预言好早已经讲咗冇呢件事，因为 系咯 好贵啊嘛。同埋另外一样最紧要嘅就系、是， 但系呢、這个即系其实是一个 PR 嚟嘅啫嘛，你唔系谂住喺度卖嘢赚钱啊嘛。 唔系年年，唔系因为年年 你教我哋惨，成批嘢扣留咗，真系买条木买条铁啦今次。 咁你样衰嘅呢啲， 唔系 OK 喎？佢嗰个六百九纸巾今年系， 因为年年扣咗啊！你哋噶， 我哋噶。 Oh my god！ 点解嘅？ 咪就系过唔到海关啫嘛。 咁点啊？ 你唔知咩？ 唔知哦、啊。我 黐线乜成批货，真系买条毛啊！今次。 咁因为年人力呢都有个维园有个年宵㗎嘛。因为年呢阿萧生都会喺即係嗰啲叫咩復活节前后出即係有新戏上啊。咁上年就唔知咩 delete 爱人啊冰封盒嗰架呢。咁跟住就叫埋阿张智霖啊成日嗰啲㗎嘛。即係所以佢真係当年宵系一个 campaign 嚟嘅。咁个问题就係 三 D 肉蒲团都有好似。 係再上年啦。跟住你个 friend 就系咁攞咗啲 mouse pad 咯。 边个 friend 啊？ 有个 friend 佢好中意啲大波女仔嘅，咁佢就攞咗好多大波嘅 mouse pad， 咁佢就争咗一个，佢就系嗰年同我啲乜闹翻噶嘛。 讲呢啲。 咁跟住，因为萧生话呢一两年都未必会拍戏嘛，唔会开大制作嘛，咁所以如果系个电影系叫冇 contribution 嘅话，佢就冇做呢样嘢，我估。因为年年咧都好似三个 counter 嘅，人力一个，跟住人网一个，跟住电影。 系咯，即系喺嗰度做节目噶嘛。 系啦，咁咧今年咧即系为吓。我觉得嗰啲人唔系叫树倒猢狲散，而系话真系。 冇个落脚点咯，好似。 唔系咁。即系以我所知最难安排嘅人手咯，即系你知唔知推麦嗰啲兄弟系做到死嘅，即系做到喊。 咁就咁白咪做埋嘢咯。 因为第一你系要做节目，同埋有时就系你系唔知年廿八定年廿九先开始喺下面做节目噶嘛。咁但系问题个年个花市唔系年廿八年廿九先开始啊嘛。咁你变咗有几日，你又要照顾花市，跟住又要翻去埋咪做节目，咁你变咗好啲嘢好难安排。 咁啊，喂你咧，你有冇去帮手噶年宵？ 几时啊？ 年宵咯，啲几时啊？ 几时 系 年宵先？ 以往嗰啲咯， 嚟紧过往一时时啦。 你有去噶？嗌咪啊？ 有。 喂，你哋几有创意喎啲嘢，边个咪谂噶？ 依家唔关我事噶啦，都。 以前有啊？ 系。 边啲系你啲 product 嚟噶？ 我冇参与过整 product 啊。 咁你就去买啊？ 喂， 以你嘅样子，咪应该即系促销咯。 促销咩啊？ 唔知买咩都 你企喺度， 吹箫定出箫？ 你摆幅绿幕喺度，同人影下相 ，key 边个上去 ，key 边个上去，咁你有钱赚、啊？ 有鬼人识咩？ 你冇人识， 今年有人识噶啦。 上次 揾阿萧若元好过啦。 你仲好讲？喂，我哋佢都唔多。 萧若元摆唔摆年宵噶？ 唔摆， 唔摆啊！今年 我惊俾人烧啊！ 琴日都冇俾人烧，摆年宵做乜惊俾人烧啫？ 立刻烧！ 唉，多谢仗义相助金英啊，唞一唞，转头翻嚟。 飞身到天边，为嘅世界一战， 明亮像佛光，天际藏圆。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嘢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犀利啊！即系 off 咗麦咧，仲讲得多过做紧节目嘅时候。 系系点啊？ 唔系大家都唔系，继续讲啦，继续讲啦，冇所谓噶，系嘛？有啲嘢 嗌人教， 系你家人，唔系我，唔系都唔系你家人添。 唔系， 有啲人嘅家人啫嘛，又唔系你家人，系咪？ 唔系我家人。 继续讲， 我听到你话系你家人，我以为边个做咩讲啊？你家人医生 想广州， 因为小明想广 州。 哦，我听错你家人。哦，喂，做咩啊 ？Donna 点啊啊啊？呢个 Johnny Four 做咩啊？唔舒服啊？ 又有少少唔舒服嘅视网啦， 视网咯。 啊，但系当娜又戴住口罩、啊， 病咯。 诶、哎，早知我唔嚟啦， 气管 惊传染我。 我啲唔系，唔系啊，我啲唔会惹人噶，我唔系。 唔系，同埋我依家上嚟咧，即系依家其实过嚟做节目， 个罩成日都褪。 唔系泥罩，你依啲嘢又唔好喺咪度讲啦，好肉酸噶。 唔系，佢一有机会就讲啦。你少听啲 讲自己泥罩。 吓，佢一有机会就讲呢啲有味道嘅笑话。 呢个系煲定系扁啦、啊？呢、這个 梗系 会泥罩嘅，即系一系唔够灾，一系又 多齐 流出嚟， 咪咯。 唉，你即系。佢就會吞咗落口。 雖然呢度冇港管局嘅規例啫，但你都要注意自己嘅言行。 佢喺度講緊佢個口罩， 哦、 就離咗，因為佢講嘢嘅時候就掹歪咗個口罩，唔係奶罩。 啱 唔啱？ 講下個口罩就會吞咗去下邊。 係，即係就會露咗上半。 跟住露咗個鼻 你抽翻好個罩先啦。 OK， 掹 扣翻好個扣。喂，咁但系上嚟做节目 橡筋嚟嘅，呢个唔系 上嚟做节目都系，其实都系攞条命搏噶。 你讲边个啊？ 呢度上嚟做节目啊，个个都系啊。 哇！你喂讲， 你 当 佢真系带菌啊？ 喂，呢度系边度啊？呢度系阿陶君衡监会计师楼嚟噶嘛 ？And then， 佢会计师楼，佢一定即系佢就算唔接大陆客。佢啲客即係佢嘅客嘅客都可能係大陸生意嚟㗎喎。 喔、哦、 咁你依家係咪做呢個大陸人嘅生意先？ 喔、哦、跟住你驚出面俾人圍。 咁然後會唔會有一日上嚟就係火燒會計樓痛打陶君衡呢？咁、 嗯、 又殃及池魚喎、 啊。火燒白鴿呀、啊、又係咪 我過嚟做節目㗎喎、啊、大佬係咪 好我哋睇下琴日蕭生點樣俾人圍去片。 我自己住潮市區，每一次見到呢啲咁嘅水貨客，佢哋係可以霸住曬成條路。今日嘅其實行為，都要反映翻平時水貨客佢哋嘅問題係點咯。 屯門早已經是水貨客的天堂，昨天晏晝就有500多人參加由粵區公民同本土民主連線發起的遊行，到屯門來往深圳灣的巴士總站反水客， 下機水貨走先， 又去到仁政街包圍藥房，搞到要落閘，之後突然轉戰屯門市廣場說要救護。卒之要舉紅旗和揮警棍，在商場噴胡椒噴霧，示威者再衝入屯門時代廣場。 你鏟我出嚟啦！ 又在 广场二楼，而警员推撞，总共啊至少喷咗三次胡椒喷雾。 一啲嘅途人去嗌嚟帮啊，或者系成日啲黑警啊呢啲咁样嘅事啊，咁当我上到去啦，咁我就已经见到我明显嘅男子其实系已经被警察系揿咗落地下噶啦。 亦有个差人俾人围殴受伤，坐咗喺地，警方一度封锁部分楼层，唔准市民上落。夜晚七点几，仲有个冒烟嘅药水樽跌喺人群，最后由保安捡走。 你开个公厕。 几分钟之后，广场对开的大会堂公厕外面有装饰物料突然起火，警方不排除同示威有关。以涉嫌非法集会、袭警同公众地方打交等等，拉咗九男四女。又话在室内使用胡椒喷雾是迫于无奈同使用最低武力。查实警方亦都加派了人手，在同样是重灾区的上水站巡查打击水货客。去年就拉了58个内地人，比前年跌了 6.5%。 好，翻嚟。 小 冇 听到。 系， 系啊， 紧要嘅。 啊，系嘛？啱啱喺咪后就讲紧琴日，即系所 以又嚟啊个罩真系，唔知点解。 琴日求救嘅一啲所谓叫内幕，咁就话边个啦，咁啊，但系冇乜意思啊。咁琴日其实头先都俾咗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系大概都知大家喺屯门就发生咁嘅事啦。咁啊，金英有冇留意呢件事啊？ 有。 你啲 friend 会唔会去啊？呢啲支持一下咧，因为我琴日有个 friend 喂，你屯门友嚟 嘅，咁我当然系有少少 insight 啦。因为早几日我已经讲，如果你去吹鸡，所谓叫做反水客，喂，我唔明白咩叫反水客，即系大家都知道几个礼拜前咧，阿郑松泰咪吹鸡吹咗次去上水嘅，就搵啲二狗啊，唔系二狗，咩人都好啦，系嘛，焗啲人去将啲行李过磅啊嘛。喂，嗰單嘢其實我 OK 嘅，即係起碼我覺得，第一，喂，你違反港鐵附例就一係罰款咧，又檢控你，又唔撚俾你上車啦。咁你帶咗大件行李，你梗係要去過磅啦，係嘛？你確保嗰樣嘢唔過磅，即係過咗磅冇超重先係唔違反港鐵附例啊嘛。 過磅點啊？ 過咗磅咪落你要 你唔落得咯， 放棄你嘅貨物咯，一係你就出閘。 係啊， 即係好似係咪機場嗰啲咁樣？什麼俾翻附加費就 冇附加費嘅。 你淨唔使俾附加費啦，即係唔入得。 即係 all or nothing 㗎啦， 即係你拎住個34寸夾，你點可能上到飛機呢？你寄倉啦，先生，唔該。你明唔明啊 ?hand carry 有個大細㗎嘛。咁你點解搭火車搭地鐵點解唔係有個 hand carry 嘅 size 呢？但你點解可以帶啲車仔幾箱奶粉幾箱乜咁樣運上去呢？ 嗯。 喂，如果你話你呢個係一個社會行為，又或者你話。 size 冇限，點解淨限重量㗎咋？ 你 size 都有，重量 都有， 你地铁都有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系应该好似有个即系有个铁枝做嘅一个架咁，你要塞到嗰个嘢落去，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有啲嘢你摆明就知佢重噶嘛，你就算唔塞嗰度，好简单，你入闸之前有个绑过一过去，一超重根本你就唔使上车。 系咯， 一路以嚟系根本上港铁冇严格执行呢件事啊嘛。 我记得入咪廿三 kg 啊。 唔知喎， 其实廿三 kg 都几重噶。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可以，即系港铁嗰方面都可以谂下咧，一部入闸机，佢入闸机下面有块铁板，其实系个电子磅嚟。 因为 你当 街买香蕉， 你当拖嘢，你当拖嘢要经过个夹，一重过咪会响咯。 因为个问题就系话 你傻嘅，我咪的起佢啫嘛。 咁的起佢，你会掂地噶嘛？ 咪咯，咁个人会 摆喺嗰个侧边嗰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度，跟我人行过咁就嘟嘟咁就过咯。 咁其实都某部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个运作上系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你好多时都会行嘅车仔嘅前面或者后边啊嘛。咁你个磅要 particular， 你系即系容纳到个车仔咁细系嘛？咁但系问题，如果你个磅系好细嘅话，你基本上一滴滴起佢嘅根本过唔到个磅。 系， 所以你基本上一定要有个，你要有个食招，又或者有个港铁职员喺度监督，一定要过磅。 担住件货， 同埋如果嗰件货系真系超重嘅话，应该一般系捧唔起噶嘛，咁啊一定系碌过地下噶嘛。 系 ，whatever 啦。咁但系嗰件事基本上我都系支持噶嘛，你去帮人哋执法， 咁然后 OK 嘅可以 搞咗个立刻好咧，你又 唔系直情系要咁样翻嚟睇香港？喂，咁我唔明你琴日嗰班人去做乜咯？即系你会知道嗰班人一去到嘅时候，你就当然喺 B3X 啊 B3 嘅巴士站嗰度扰攘一轮啦。咁我问你啊，究竟嗰个行动系一个社会，即系系一个所谓叫做行为艺术啦，定还是你想透过呢个运动而改变呢个现状咧？喂，好明显而家条战线就放咗喺呢啲单嘢，唔系行为艺术系乜嘢啫？ 唔系你今朝冇听 电台咩？ 有 有个咩本土什么什么，就叫 Ray Wong 系咪啊？嗰、那个召集人啊嘛，所以讲嘛，佢就话嘛，其实佢系想即系吓下啲水货客啊，即系等佢哋唔好再 咁人哋继续嚟咧， 你哋啊， 咁但系 问题啊嘛， 老萧唔系水货客嚟噶。佢跟藥房都唔係水貨嚟。 跟住佢哋即係個主持就話你咁樣咪即係其實咪影響埋屯門嗰啲人民嗰啲生活囉咁。跟住佢就話咩之後有一個檢討會你唔知咩啦。佢話屯門啲市民呢攞咪即係好多個攞咪講佢係好多謝佢哋今次呢個行動。 你壓招啦。 我唔知跟住佢就話點解。 唔係我當呀真係呀屯門嘅有市民係 多 謝 多 謝佢哋反水貨。咁关萧若元间药房 咩事？唔系，我再讲埋少少先。佢就话 嗰边突然间变咗吹哨帮，好喐紧啊！ 唔系，我俾足够时间你。 大力啲选，你放心。 系大力啲，即系多谢佢就系话，因为你起嗰啲药房，即系之前咧，佢系做卖粥嘅，好似。 嗯，咁呢个错啦，呢个我再驳之后。 OK， 嗱、我听啦，佢咁讲啦，就卖粥嘅出嚟多谢佢。佢话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嗰度成行成市开晒药房啦，咁就啲业主就觉得好好赚啦，系咪？于是乎咧就将佢呢间粥铺都加租，唔知三倍啊定几多，即系话咯。咁于是乎，即系佢哋觉得佢哋去冲击呢啲水货客啊，呢啲药房啊，自由行咧，其实系做咗啲好正义嘅事。咁样、啊， 简直 咁啊，屌柒佢啦！第一，嗰、那个所谓屯门居民根本又 假嘅 屯门居民，佢老尾我自己成个中学嘅年代啊、我就系住喺屯门嘅，起码都有十年，住咗嗰度都差唔多系啊，起码都有十年。新墟嗰条街我最熟噶啦， 系 啊，嗰系得三由头至尾嗰个系除咗三间茶餐厅同埋一两间嘅剪发铺之外咧，一直以来。都系药房同埋金铺， 未变过啊！嗰条街根本上就， 而老萧话咩顶死咗间粥铺，话原先系粥铺嗰个错嘅，粥铺系佢对面嘅，就唔系依家老萧嗰间铺位，而老萧本身间铺位 嚟嘅， 系啦，游戏机再上一手系花旗银行， 系啦系啦， 对面先至系粥铺，对面粥铺系因为搬咗铺口去。搬咗个铺位去隔篱、去继续有做嘅。 唔系佢唔系话执咗，而系加咗。 咁但系问题就 系、是、嗰条街。 嗱，第一，我当嗰个所谓屯门居民讲嘅属实啦。咁有冇当啊？本身咧，依间 A 铺咧就系卖粥嘅，然后就因为咧老萧过嚟租咧，所以佢就搬走，然后就老萧进驻咗 A 铺。 冇，佢冇咁讲。 嗱，如果系咁，假如啊，如果系咁。有冇直接證據話係老蕭逼走個間粥鋪啊？定係個業主話要加租啊？咁你應該係咪應該問個業主咧？ 係。 第二，喂，其實呢個講法都係錯，因為根本又唔係同一間鋪，係喺對面啊嘛。咁喂，我租對面間鋪又點樣頂死你對面呢間粥鋪啊？ 唔係佢唔係頂死，即係令到成條街加租咯。 同埋就係話，不嬲都係賣藥房，不嬲都係賣金鋪。 嗯， 咁唔系话老萧间药房第一日入嚟进驻噶嘛，本身就系 成 条 街开晒药房，唔系啊咁样啊， 我都觉得歪理嘅，我即刻谂就话喂关啲铺头咩事啫？你打开门做生意，唔通你唔做咩？系咪？你应该谂下，其实系个政府做嘅 policy 唔好嘛？你一咩签多行啊？ 同埋 喂，你唔改下呢啲、啊？ 你追究话点解冇咗间粥铺？其实都冇得追究，但系你就算追究 间粥铺咯， 你追究啊？你话一定要。你一定要保留间， 唔系唔系， 如果唔系佢哋话要保留间粥铺，哇，好多年历史，其实都系好多年。 粥铺仲喺度啊，金英， 我真系俾 佢冇执到，佢意思系话大专 加 咗好多租， 唔系啊，我就系话加咗好多租啊，你要追究啊，咁你都系问个业主嗰间铺嘅业主啊嘛，喂，你做咩加人咁多租啊？其实呢样都冇得追究，香港自由市场。咁你点会由赖 Q 下老萧咧？ 屌你老母，你可以唔租噶嘛契弟？ 即系你冇理由。 同埋老萧唔系个业主啊嘛， 你冇理由 blame 啲铺头噶嘛？点都系 呢间铺头，你收一个唔合理嘅租金，大家唔捻好租咯。有人俾得起呢个租，就证明呢一度可以搵食啦。更加上唔系你间粥铺执咗开药房，你系粥铺继续做，咁即系你卖啲白粥油炸鬼都继续做到生意啦。咁 what is the point？冇啊嘛， 即係佢有解釋嘅嗰個打去，唔係嗰個咩什麼接啊？佢就係因為咧，呢間佢度有講嘅咩立刻好啊嘛，係嘛？佢話個老闆咧就係政界中人，佢明明咧就即係反對，咁點解自己又會行翻即係做呢個生意咧？ 屌柒佢都話咯，根本條街我以前細個去嘅人都已經係金鋪同藥房啦， 根本幾十年冇變過， 唔係第一日有藥房㗎，大佬 係啊。 啱啱啊？咁你 即系话佢加入咗呢个行列咯？ 咁啊点啫？喂，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政治嘅判断，系咪？呢个系一个政治嘅指控啊嘛。咁你政治嘅指控，你咪做文宣攻击佢咯？你关水货咩事啫？ 咪同埋佢开住门，佢一定话要做水货生意咩？ 诶，嗱，第二个重点。你如果系真系住喺屯门嘅人，我唔该你每一日分三个时候去，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晏昼三点，你同我睇下嗰度究竟多自由行啊，定还是转角隔篱喺街宝肉食隔篱嗰间价真盏会多自由行？根本而家啲人哋根本唔系去药房，你系巧立名目去追击呢一个你唔中意嘅政敌啊嘛？而嗰班系咩人啊？又唔捻系二九？王若达都唔捻系二九。 喂，其实佢嗰个什么本土，我都噏唔到个全。 我唔理啊， 唔系，同埋我当啊，嗰、那个唔系老萧，系其他人。 系啦， 都唔应该啦，啱啱啊？喂，佢系特首嚟噶，佢制定自由行政策噶。 咪系咯，其实 点解要揾佢出气啊？ 其实始作俑者咪政府咯。 嗰度唔止一间药房噶，你唔搞埋其他药房，系要搞嗰间。 佢有搞系咪啊？ 佢话我因为。 净系搞嗰间， 佢净系搞萧若元嗰间。 呢个就问题大啦，前后左右有三间药房 ，OK。哦，咁你间间药房就唔去，净系喺嗰间谂住冲入去嚟药房搞嘢。 嗯， 咁你话我听点解啊？又系我问翻咯，究竟你系想改变现状？你真系想去空嗰啲人唔敢入去买嘢啊？定还是呢个系一个行为艺术？唔该你出嚟讲。但系咧，你讲唔捻到啦，基本上。 唔系，同埋喂人哋摆间铺去卖奶粉，啲奶粉唔净系招呼自由行噶嘛，香港人都可以买噶嘛。 系咯。 如果你认为，佢喺屯門賣奶粉咧，就係招呼走私嘅水貨客。咁所有香港嘅藥房都唔可以賣奶粉。 嗯， 啱啱啊？係咪應該？因為所有藥房都可能有水貨客、走私客過去買咗啲奶粉，然後攞去走私噶嘛。佢覺得喂，你開間藥房，你唔把關，唔問人攞身份證，喂你就有責任嘅話，咁全香港嘅所有藥房都 唔可以賣奶粉啦， 唔好賣奶粉啦，係嘛？ 即係而 係就令到啲阿婆攋嘢。 嗰間藥房根本坦白講生意係唔算好囉、即係嗱乜嘢叫生意好藥房呢，佢啲貨多到會擺出街嗰啲就係啦。 乜唔係所有藥房都係 唔係你去嗱嗰度 轉角你去景隆街你 隔離隔離有一間喺仁愛床斜對面嗰間藥房就係做水貨仔生意㗎啦。點解呀？啲洗頭水呀嗰啲咩紙巾冚爛擺出門口嘅，塞實曬半條路擺貨嘅。點解呀？因為自由行要搬貨嘅時候佢唔想俾佢入去藥房入面嘛。系咪要将啲货摆出街俾人攞咯？嗱，嗰啲啊叫做药房，即系嗰啲叫做水货客生意。 呢个就系嗰个分别啦，系咪？ 两间你就唔去搞嗰间，你就搞老萧嗰间。 我红磡嗰个啲药房都系怼鬼晒出嚟嘅，将啲 我咪就话老萧嗰间根本系冇呢啲嘢啊！ 我哋直头冇， 佢嗰啲嘢直系唔会摆出门口嘅。咁你话俾我听，你间间唔去追击，直系追击老萧嗰间。咁我问你，呢个系一个政，即系 political gesture， 你系针对佢啊，定还是你想点？ 唔系，同埋我觉得药房。佢真係讲话做水货客生意。 係咪香港唔能准开药房 嘅嘢？咁佢冇犯法喎、 哦。 我哋点样界定水货客同走私客呢？ 即係上水罗湖。 你要嗰个人卖咗嗰个货去到关口，然后超晒榜，然后嗰啲奶粉系超过限奶令嘅規格，嗰、那个就叫走水货，嗰、那个就叫走私。喂，但系你而家个间铺唔喺喺个关口度嘛？佢点样判断个顾客会唔会系走水货或者走私咧？ 即系会助长咗佢哋咯。 即系你除咗你要 check 佢身份证，你系咪香？喂，香港人都可以走水货走私嘅，有好多都系香港人嚟，唔系大陆人嚟。唔好意思，即系你话咩一千克多行，其实有好多都系香港人有份做。我其实喺铺头 check 身份证都冇意思嘅， 冇噶。 咁唔得，咁我点啊？我 系 咪问 师奶阿婆都系、啊？ 我系咪要个？我系咪要个顾客喺我个铺头个柜台面前宣誓？你嚟 宣誓都可以发假誓， 系咯？你嚟紧 法庭， 你嚟紧或者你唔知签，唔知有乜嘢程序？ 唔系 WhatsApp 分享俾你。 你嚟紧呢几日会唔会将你嘅将 你 嘅货品带翻大陆？你系咪咁做啊？喂，冇人，喂，冇一个药房做生意嘅人可以做到你政府要做嘅嘢啦嘅责任啦，呢、這个就系问题啊嘛。喂，你要做嗰啲，其实得政府有咁嘅能力。 系啊，系啊，系咪就系始作俑者咯？ 先可以做到嘅嘛，你点会归咎落个药房老板？点解你唔限制水货客啊？咁啊，系咪黐咗线啊？ 系咯，根本限制唔到。 嗱，第二样，喂，我想问， 究竟你呢件事系事先张扬啊，定还是系突发嘅 ？OK， 你吹咗鸡，你话嗰度有一件事咁啊发生，你有冇话俾参与嘅人听？有冇话俾屯门居民听？第一站去边？第二站去边？你去到第一站嘅时候会做啲乜？你去到第二站嘅时候会做啲乜？好显然，琴日个情况根本系一塌糊涂。 唔系，佢又有解释嘅，佢就话其实佢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嘅。 咁啊点啊？ 咁你都有话俾人听？ 问题佢个前线有人带头冲入去间药房啊嘛。 咁啊系咯，佢啊 咁 个 不反对通知书冇 有包佢带头冲入去药房入边。 但好似话呢个药房系喺个。嗰、那個遊行路線 咁，但間鋪裏面唔係啊嘛， 冇，佢就話係咪就講翻嗰堆咯？就話誒、欸，你呢個藥房嘅東主係一個政圈中人，有冇理由咁樣都會開間藥房 嘅？同埋依個嗱，攞依個嘅邏輯話佢，因為咧佢係政界中人，佢知道自由行嘅弊處咧，就唔應該開藥房。咁、我又攞依個邏輯啦。黃毓民係政界中人，佢應該知道高地價嘅禍害。咁点解佢仲要住易德道豪宅啊？咁点解唔烧 Q 咗易德道豪宅去啊？喂，易德道，喂，你起豪宅霸住笪地，得一家人住嘅啫，佢一家四五口就霸住笪地，点解唔系烧咗间豪宅攞嚟起公屋啊？养几可以有百几二百户喎、啊，嗰度啱唔啱啊？ 我知啊，间屋唔系佢噶嘛， 咁都一样啊，啱唔啱啊？佢都系霸住笪地啊，间屋唔系佢，咁系烧咗佢间豪宅。攞嚟起公屋系咪应该咁咧？ 佢尊重俾佢住嗰个人咯， 啱唔啱啊？喂，郑松泰啊，都系呢个政圈中人、啊，佢都话要中港分家，即系中港区隔、啊。咁点解佢要北京大学毕业啊？唔撕烂张沙纸佢，取消个学籍佢啊嘛，啱唔啱啊？多鸠鱼嘅呢啲咩逻辑嚟噶？ 好型、 啊！我接着我讲我嘅方先。即係如果真係做一個社會行動，係針對一個鋪頭，又係針對一種生意嘅話咧，正確應該點做咧？嗱，譬如真係有人覺得百佳喺銅鑼灣開超級市場唔啱，因為嗰啲人咧冚唪唥買金沙咧就買滿曬成條路啦，啲人唔應該出面執行李。喂，你係咪起碼都要有一個月喺全香港嘅報紙登曬頭版廣告？幾時幾日？一個月之後我要去搞呢間百佳超級市場，我要去咧叫曬啲人咧就用咧冚唪唥用毫子嚟買香口膠。我由嗰日嘅十二点咧就买到夜晚七点，我要令到佢成日咧瘫痪佢收银啊，瘫痪佢做唔到生意。喂，你要宣传嘅系你呢一个理念，系呢个 mission 啊嘛，你唔系影响一般嘅市民啊嘛。哦，点解你要之前事先张扬话俾人听你去嗰度搞事啊？你会想真系喺嗰度想消费，又或者系真系有需要去嗰度嘅人，唔该退避三舍一避之则吉。你要买呢啲嘢嘅，唔该你去第二间嘢买，因为我唔系搞去第二间，我系 particular 搞呢一间啫。因为我呢个行动想话俾全香港人听，我喺度做嗰啲咩嘢，想佢认同你啊嘛。而家你系喺屯门市中心捣乱，系影响咗屯门喺本身住屯门嘅人，而嗰啲人系唔鸠知你做紧乜嘢，加上呢个系一个你政治攻击嘅行动， 系咯、啊，仲啱啱好、啊，老萧喺上个礼拜喺节目度屌柒热狗之后，之后隔几日就 call 马踩佢场咯， 屌你 咁捻啱嘅，咁捻巧嘅， 喂，成件事啊，你唔系针对喺嗰度销货嘅水货客、啊。你系讲紧所有人啊，家爷仔啦，礼拜日喺屯门饮茶嘅人都受到你呢班人影响啊！喂，大佬，你谂下，好千不该万不该，差人系唔应该喺商场入边发射胡椒喷雾。屌你，你冲人喺商场爆冷， 点解要冲入去咧？唔系，其实都啱嘅，因为咧嗰、那个叫做 V City， 点解会 唔系嗰个叫屯门市中心就第唔知第一期第二期？ 唔系嗰个唔系 V City， 佢唔系 V City， 佢唔系去咗 V City 咁啊？系 佢咩？佢爆大镬，嗰度系屯门市广场。 哦，过咗去屯门市广场。哦， 咁喂，你成件事你又冇什么游行路线？ 喂，如果系咁， 美站嚟嘅嗰度。 如果佢话去 V City 都话有得都可以帮佢兜下，因为 V City 嗰度其实。对上楼盘是龙门嘛，即是卖到好 Q 贵的。 你去坦门地产白 卡。即如果你说喂同埋 VCity 嗰度是因为专是名铺啊名店啊嘛，嗰啲即是好贵啊，其实尖沙咀先有嗰啲铺头全部进驻嗰度嘛。咁、你话佢屌都话还算合理，话越屌原来去咗屯门市中心啊。 屯门市中心系啲好兜踎嘅铺头。嗰度讲緊圣安娜。嗱嗰度就有间炸珍盏啦。但问题就系话你去做咩嘢咧？你系咪喺架真盏出边搞事咧？你唔系，你想去个问题，成件事就发生喺架真盏嘅上边嗰层三楼，就唔系喺二楼。 唔係好似話喺門口又見到啲水貨喺度執劫，於是佢哋就粗口咁啦，跟住警察又唔知點樣，跟住 咁啊執劫執劫就係水貨客， 咁你係咪再打柒佢先？我想問。 唔系净系口角啫，好似 个问题就系话你咁多人， 警察就嚟， 你 系 空啲所谓叫水货客，你其他嘅人有冇受到影响啊？嘛 有啊，成个商场落晒闸啦， 件件人都屌啊，系 喂大哥，如果我喺嗰度做生意，你班契弟踩入嚟，一日我唔捻见咗几廿万人，即系几万蚊生意，系咪你俾得翻我？系咪你同我交租先？ 唔系，同埋我觉得， 所以就即系直接影响咗个居民民生咯。 最扑街咧，即系其实有个最扑街咧，但我谂都要再下次先讲到啦。 系，因为仲有三五秒啫，休息一阵。 边个啊？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场，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翻到嚟第三节咧，更加呢个话题真系欲罢不能。喂，我又想问一个问题，究竟琴日做紧嘅嘢，你系针对个制度啊，定针对紧某一撮人嘅行为？喂，好埋好好好明显，你系冇针对过制度啦。 针对制度就去咗礼宾，唔系即系去咗政总啦。 系 低啦， 屌你 点解唔追击 梁啊？你开 点解唔追击梁振英咧？ 系咪支持呢个议案一签多行？呢度唯有方刚啊嘛。自由党啊嘛，你琴日去围屯门把撚咩？ 喂，同埋咧就系话，好多即系如果你话咁针对即系个呢啲制度啊，又或者你嗰一啲商场点解全部攞嚟卖名牌嘢啊？其实呢个系关乎城规会啊嗰啲嘢，点解有地攞嚟起名贵商场？例如即系俾咗咁嘅个西铁嘅上盖去龙门做啦，然后个商场卖晒啲尖沙咀嘅名店， 即系以前嗰度叫新发村，成地针筒被人套嘅针发新发村，我仔都读书噶啦， 系啦， 即系而家就变咗万二蚊一尺， 咪就系啦。喂，如果你系要反对呢啲咧，其实喂 你好多嘢可以做啊嘛， 好耐之前一直都有人做噶。都去反對即係例如你自由行啊，或者去城規會去抗議啊，點解要咁嘅安排啊？但係呢啲人全部都俾你班熱狗本土打為左膠。咁但係你哋班熱狗本土之後係做咩呢？就等到個現象出咗嚟啦，有曬惡果先至蒲個頭出嚟，就係打間鋪。咁邊個其實係針對？係 啊，佢打 針對個政府，針對個制度。 佢都唔係打嗰啲人喎、 啊，都唔係針對城規會，都唔係針對制度喎、 啊。想入去搗亂啊？定係咩？ 佢想衝入去咯。 想跟住。 基本上佢就想衝入去，就唔俾人做生意。哦。喂，大哥，你係針對緊行為，仲要唔係針對緊自由行嘅行為？你針對緊個老闆嘅行為？哇，好撚嘢啊！真 係。唔係，同埋我覺得最撲街係咩咧？最撲街就係佢哋話咧，佢入個商場咧，我哋鳩烏咁樣。即係以鳩烏嘅名義入去，即係去做一啲阻撓嘅行動啦，咁樣啦。但係問題，鳩烏本身係點樣嚟嘅？鳩烏本身係因為我哋喺佔領區嘅時候，俾警察清場，我哋逼於無奈嘅時候， 我先有 喺個區裏邊，係啦，喺個區裏邊搞個 嘛， 搞個區內遊行啊嘛。其實我哋係延續個佔領啊嘛，我哋唔係入去搞鳩啲商户啊嘛，我哋喺條街度行噶嘛，我哋唔會衝入間鋪度搗亂噶嘛，啱啱啊？咁但係問題啦，佢哋借咗呢個鳩烏嘅名義，但係同做鳩烏嘅呢個意義又完全相反。 佢根本想搗亂， 佢係咪區內遊行啊？佢唔係。佢咪想佔領啊？佢又唔係，佢就係入間鋪頭度，哦鳩烏，然後走翻出去。佢唔係佔領，唔係街道佔領。喂，如果你哋係話要鳩烏嘅話，你哋區內遊行咯。又或者你哋就霸 Q 咗條馬路，出青山道個路口度霸鳩咗佢，市中心隔離 又得， 係嘛？又佔領咗佢咯。啱啱延續呢個佔領，話佢哋話革命啊，延續呢個佔領革命咯，啱啱啊？ 係。 你哋咁搭友，咁点解你哋要勾啊？同埋个勾都名不正言不顺，你系入，你冲入个商场度，几我哋搞个占领，几时话系占领商场噶？我想问，我哋几时讲过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借盗用咗呢个勾嘅名义， 嗯， 就喺度做啲不负责任嘅，系啦，不负责任嘅事。喂，你唔单止你搞到人，你搞臭咗呢个雨伞运动或者雨伞革命嘅朵， 你喺度消费紧雨伞革命。 佢系用呢个朵继续去嘅咩？ 咁、這個、你搞讲咩 勾啊嘛？ 咁我哋咪争取真普选噶？ 诶，呢个问得好嘅真系，唔知喎。佢哋 真普选完全冇关， 因为就打压水 货。唔知喎，因为我唔知佢哋嘅政治立场喎，真系。 哦，仲未讲到一样嘢，无啦咕咕时时下威油又可行，又会有烧垃，即系又有垃圾会着火嘅。啊，唔知点解呢排咧香港咧 好多刘 江 华 又着火，一阵有啲建筑材料又着火，一阵唔知边度有笪红色嘢， 公厕又着火。 哇，真系好好嘢嘅，而且一有亲呢啲新闻咧。就梗係啲咩本土新聞啊，一係就 so wet 啊，一係就熱血啊，哇咁多啲第一手資料，連蘋果東方都冇嘅。 唔係，同埋我會即係我覺得啊 ，Donna 咧，我真係想同你問下你啊，點解你又會願意幫即係因為依次事件 上水啊， 俾人拉咗翻差館嘅？ 又講咪你，因為你咯， 又關我事。 你係想叫佢講個原因定係講 唔 係？ 其實因為喂，如果你熱血啊， 唔係其實講真，我哋不嬲真係做呢啲咧，我哋真係唔知你，總之你打嚟 ，anyone 打嚟， 佢哋 係即係需要 做律師係好難 screen 嘅，唔係因為我哋淨係冇 screen 你俾名俾身份證咪去咯。因為其實我真係我係尊重人，每個人都有個人權噶嘛，即係你俾人拉咗你個 fair trial 噶嘛，即係起碼即係你知道你嘅權利咯。 人哋碌爆你哋卡咧。 咁就嗰个人咪将卡爆咗， 即系如果热血嚟嘅，佢不嬲都唔妥和平之中嘅。 其实真系要讲一样嘢咧， 不嬲都唔妥泛民嘅，但系佢自己俾人拉就用你哋嘅服务啦。 但系 咁都冇办法噶、哦。 个问题系冇人，喂佢无端白事搞一个游行，佢又巧立名目话俾你听争取民主乜乜乜，但系原来呢班契弟又放火又烧车胎又食、嗯， 又系 咁、喂佢俾人拉咗，你系又去免费保释，佢又法律咨询啊？嗯喂，我都唔 fair 啊！ 因为喂，佢摆明系搞消弱员嘅时候，佢搞消弱员，我喂个政治理念应该好离经，即系好相差八千里。 我明啊，但系其实我哋唔系帮佢 defence 嘛，我哋系入到去解释佢个权利啫嘛，我哋唔系帮佢讲好说话，唔系帮佢即系保释，我哋都冇做噶，我哋就系去到即系我哋觉得人人都需要有一个法律即系嗰个权利。 咁鬼唔知有一个人行出嚟话俾人听，律师要收钱啦、啊。呢单嘢其实我都要明正， 因为 收钱， 因为其实二月一号嘅游行咧。即係有班即係唔知龍獅定係唔知乜柒啦，應該係龍獅嘅，就自己擺龍獅旗擺咗個街站， 嗯、 就嗌咪見到戴耀廷咧就屌話你哋啲義務律師點解唔幫我哋啊咁樣？ 咁佢有冇求助過？ 即係佢不停喺度攻擊，我唔知道實情佢哋咁樣講啦，但係問題。嗰啲律師係法律支援小組，但係並唔係真係義務噶嘛， 唔係服侍你， 佢唔係真免費嘅，但佢唔係真係，佢唔係真係政府嗰個法援署嘅丟天 lawyer 嚟噶嘛，你係你就揾法援署丟天 lawyer 啊嘛，你唔係 佢當咗佢自己 entitled。 唔係，我都真係要重新講多次呢個服務去到邊。 唔 係 咯， 其實呢樣咧就係你，譬如你真係要上庭啦，你落 charge 上庭，學你話齋，你可以申請 duty lawyer， 你去 high court 你可以申請 legal aid。咁但係 before 呢樣嘢之前嗰、那個唔係有個空檔期㗎嘛、 嗯、 譬如你俾人即係拉咗你唔喺差館唔知點或者你真係中間喺上庭之前有啲問題嘅你申請你一定你冇 trial 你就申請唔到 duty lawyer 或者 legal aid 㗎嘛、 嗯、 我哋就喺嗰段時間幫㗎咋嘛 但係如果 你一上庭你可以用到政府嘅服務點解你唔用政府錢先 如果我喺樓下強姦個阿 婆係見到個 強姦一個 你係探伯啊 強姦一個70歲嘅阿婆咁又俾人拉咗啦， 打俾 Donna 先。 咁我打俾你哋，你哋義務律師可唔可以過嚟幫我？你哋會唔會幫啊？ 我哋唔會用我哋義務律師嘅 system 咯，我會用我同你交情嘅 system。 唔 係 你，假設你唔識我咧，我就係強姦我個阿婆，或者嗰個係租身嚟嘅。 我帶住黃絲帶嚟強姦佢噶。 唔系，我哋都有 都系黄丝黄色噶。 其实我哋都倾过嘅，譬如如果你要真系去搞，即系去搞林郑咁样啦，当跟住就话我因为要争取真普选咁样， 唔好话呢啲啦，就系强奸个阿婆啦。 咁强关 爭普即係 咁，總之有一個 琴日嗰啲 唔係咯，係啦，唔關事嘅，咁唔關事嘅，咁你仲幫？ 咁我又高污啊嘛，開頭，因為其實嗰陣時踩個電光火石，碌咗嚟卡咯，咁樣。 唔係，其實我所以我唔係我唔係你哋有權幫人或者有權幫人，咁我又唔會話限制。 同埋咧， 我 想 話即係 要小心啊！ 即係因為其實都有啲危險。 咁你都殺人犯，冇律師幫咩？唔通？ 咁問題佢係用咗呢個社運嘅法律支援小組㗎嘛。 呢 個係關鍵㗎嘛，呢個社運嘅法律支援小組唔係貨強姦殺人㗎嘛。 係，但我都想講，琴日去嗰個呢亦都唔係我哋團隊嘅人嚟嘅。佢咁啱喺嗰度。 OK， 所以呢就喂可唔可以即係順便呢咁樣就做咗。 唔係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你哋有權或者冇或者唔去。帮或者想帮嘅人，咁但系问题就 系、 是，但问题，但问题， 你打得嚟，我哋就会安排，即系如果人手系有嘅。 但问题第一，你哋会消耗噶嘛？你开始发觉越嚟越多唔对路嘅人都要你招呼，你个团队又散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同埋嘅就系、是，喂，如果个政治理念根本系相差好远嘅话， 嗯。 咁你仲幫嘅話，可能係有一個政治嘅爭，即係有個爭議喺度，有個矛盾喺度喎。咁啊，仲大鑊嘅喎。 所以其實我哋就係因為我正正係我哋冇政治，即係我哋係中立嘅話。 如果東方太陽話喂，嗰個人係咩嚟？係依個強姦阿婆嘅，你哋社運法律支援小組都去幫喎，咁樣。咁点你哋点解释 咁佢喂都无啦啦强奸个阿婆，你都要帮啫。 琴日嗰啲嘢都 就 啦啦 咁点解无啦啦要 佢话佢系个污？唔系嗱呢个我哋唔系嗱，总之琴日拉嗰啲应该就我唔知啦吓。 同埋嗰个唔系真正鸠污嚟嘅，唔对唔住唔系鸠污嚟。 喂，你一日未上庭，你都唔知，即系 I mean 系你唔 唔系啊？ 我 唔系话我 真系唔知咯。 我话鸠污嘅鸠污运动嘅意义啊。 咪真普选咯， 你唔系 真普选， 关真普选咩？ 喂，佢唔系真，佢唔系真普选，佢唔系话要争取真普选。 唔系，我谂啊 ，Donna 意思就系话佢哋唔会喺呢个阶段去 judge 嗰件事啊，但系要保障咗你 claim 你 嘅个权利先咯。 唔系，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电话问清楚佢系做啲， 我哋问唔到噶， 问唔到， 因为佢已经拉咗啦。你拉咗我搵到你先。咁你都唔知咩事㗎嘛？喂，譬如老婆仔女咁打嚟，我老公咩捉咗咩咁，即系你一定会去睇一睇， 即系一系帮一系唔帮， 系咯？唔系即系我大前提就系一定嗱，除非佢男尸啦吓，就睇下我哋人手咯。即系你譬如你系上水嘅，咁我哋真系 冇 能够即刻 全港每日都有人被拘捕 嘅。你估我哋冇帮咩？ 哦 ，OK， 唔系即系我 都要点都要多谢佢哋啦。 咁我 即系呢度就 因为我系。心怕即系我怕会有 abuse 咗呢个 service 嘛， 即系尤其是啲狗吓、啊，就唔系人 abuse 咗呢个 service。 唔系我唔知点解佢哋有自己嘅律师团队嘅。 冇啊冇啊冇啊， 有嘅， 有名有姓嘅， 但系都系要俾钱啊嘛，嗰啲律师团队。 某嗰啲 legal visa 应该唔使，我知佢哋嗰啲都系 有阿公照，你明唔明啊？ 咁 我 都知啦，咁点解唔用翻佢哋阿公啲数咧？要搵呢边咧？点解日洋洋？俾人拉都系要打电话去揾法律支援小组，唔系用阿公啲数咧。 你唔知 嗱，今次嘅人我唔识啦。今次嘅人究竟系边个俾人拉？我真系唔知道啦。咁如果佢系可以以狗嗰边嗰啲，点解唔问翻阿公攞数咧？点解要打要碌爆卡咧？我唔明啊，就系 佢有打过嚟咩？ 乜嘢啊？咁去揾你啊嘛？ 边个啊？你讲 寻日嗰啲啊？ 佢哋系冇咩咁，我都话佢冇唔系热狗咯。 我唔系假， 因为琴日拉嗰啲有一班人就有阿 公照，我 谂 系 有一班人就 即系我哋 cover 唔晒 嘅。 琴日 但问题就系琴日，即系我唔理佢系咪热狗啦，但系佢嘅做嘅嘢都应该似乎同即系成个占领运动嗰啲意义系已经系相差好远啦。你首先你参与去烧肉园嗰度啦，第二你去一间商场度救乌纳咁样，咁呢个系唔系？ 嗱，你讲嘅梗系有你 point 啦。第一，我真系唔知佢有冇去到立刻好啦。第二，嗱，我同佢讲嘅嘢，我梗系唔可以同你讲啦。即系亦都系佢，即系当然佢就话佢唔系 你明唔明啦？ 咁如果我系二狗，我都话唔系啦，因为我要洗 你啲 责任嗰刻去做一个 judgement。 唔系咯，我咪你讲乜我信噶啦？喂，你话 如果佢嗰刻 judge 错咗嘅时候，就会有人话：，诶、点解佢哋唔帮我？我都唔系二狗咁，到时 唔系咯？你话你就 咩咧？ 譬如你听话俾我听，你强奸咗个人，跟住其实冇噶，俾人屈嘅，咁我都信你噶。 或者你喺电话度可以问佢一啲问题，你认唔认同呢个和平？ 都系你揾佢到啦。 或者你见到佢嘅时候，麻烦你填咗呢份问卷先啦，咁样咁啲问卷有啲问题， 有冇混吉嘅呢度 有？普通嘅 MC 题就系你支唔支持呢个和平占中啊？你明唔明白和平占中嘅理念啊？ 原来你又混吉， 咁又你哦，你合符咯，咁我咪帮你 占中三字。 原来系啦，原来 你系雨伞运动啊嘛？ 系啦，原来你唔系嘅。 你觉得雨伞运动，雨伞 觉得和平系唔系嘅？你要勇武，你要掟汽油弹嘅，咁就帮唔到你啦。咁 咩？有三个跌落海，你会帮边个系咪？ 大耀庭啊，朱木啊， 定系黄杨达啊咁样？或喺政治团体里边，你支持边个？我支持黄杨达啦，咁样对唔住，我帮你唔到啦，你搵翻去啦，咁样咯。喂，我认真嘅呢、這个唔系讲笑噶。 我都好认真，我点样俾个问卷去填啊？ 你见到面噶嘛？一喺抽家嘅时候，你填咗佢先啦，咁样。 喂，我已经搭咗车去屯门啦，已经到时。 咁你可以，你咪当去龙鼓滩一日游咯。 呢单讲完，讲第二单去片先。 致敬啲，年底唔好剧播，危机面临三无危机啊！ 打破电视常规，见证一个电视台的诞生，将会系香港人嘅电视奇迹。 开台之初，气势如虹。《王维基》嘅讲事打得破过去十年一台独大嘅局面，为电视界带嚟新希望。唉，但开台两个几月咋，热闹过后竟然好似慢慢走向基本步，收视急跌都不特止啊！今个礼拜点播用户仲跌到得翻六万，而直播用户虽然已经比上个星期回升到九万九，不过比开台嗰阵都插咗成三倍水啊！就连当初被网民热捧做神剧的开台剧《选战》进入结局篇都近乎零回响，再加上单靠广告收入卖浮同埋网购好难做到收支平衡的情况底下，搞到原本 plan 咗今年初开拍的《选战二》都要暂时叫停。冇公开，上年开始旗下的艺人亦都一个个约满自然流失。听讲港视而家手头上得翻十三套自家制的剧集，要播到今年9月23啫。到时就要面临冇剧、冇艺人、冇收视呢、这个三无危机啦。虽然港视人陈锦和觉得好无奈，王维基就似乎惊都未惊过啦。寻日透过港视发言人郑小姐以短信回复话，转型之后嘅港视会以娱乐平台同埋网上购物双线发展。嗱，对于收入来源抱乐观嘅态度，至于停拍剧集啦嘛。就话因为仲等紧法庭就免费电视发牌同埋流动电视制式两单司法复核作出裁决，如果日后恢复拍剧，就会重组翻底咁话。但收视方面咧，王维基就似乎更加唔担心啦，觉得有起有跌系正常噶，亦都唔可以拎嚟同传统电视台嘅计算方法比较。正当大家睇住亚视就死嘅时候，都会出现白武士，咁希望港视都快啲有新转机啦。 陈生出好啦，剩返少少时间呢，其实我係想讲呢，即係淘宝与王维基，即係第一，你觉得王维基呢呢单嘢，即係譬如佢播电视啦，想做一个网上嘅 shopping mall 卖嘢啦，即係你觉得阿金英，你觉得佢搞唔搞掂呢？ 搞唔掂。 我想听下你意见先。 因为啲电视剧都唔係好多人睇，点会做到，我点样可以连带到一个平台购物平台有人买嘢呢？ 我可唔可以讲个笑话先？ 好啊。 话说马文咧，最近咧就心事心烦意乱。喂，大佬望翻过嚟先。 不如我，不如呢个笑话我讲啦。你讲到断断续续，讲笑， 你讲笑，你讲 讲笑，讲笑，讲笑话大忌系咩啊？就系、是、第一句话，我有个笑话，啲人就唔识笑噶啦。 咁你讲啊？ 系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近来淘宝有个状况就系话佢卖假货啊嘛，咁然后就一日之下咧就蒸发咗几百亿嘅市值啦，咁样咁阿马云就因为呢件事就非常之心烦意乱，因为可能佢会咁样去清盘破产嘅。 咁啊，咁冇计啦，咁佢就即系揾咗佢一个即系禅师，一个师傅啦，禅修嘅师傅，咁去即系问佢点算啦，咁啊，咁啊，阿师傅点算啊，咁样，咁我个禅师就拎咗个水袋，热水袋，即系用橡胶做嗰啲好硬， 即系系冬天咧揽住瞓觉嗰啲， 即系倒啲热水落去倒满佢，然后一摇，然后成个热水袋爆开， 爆咗。 橡胶做嘅，哇！热 水袋爆，几危险！ 马云就哇咁犀利嘅功力咁啊，咁然后就但系佢一定系有啲意思嘅，就问阿师傅，我徒系咪话想教训徒弟，即系会好似呢个热水袋咁不攻自破啊？ 嗯， 师傅零零头， 咁今日咪佢再问啦，佢话 咁系咪 要自我膨胀？ 系啦，系咪我系咪太过自我膨胀？师傅都零零头，咁呢个禅师到最后嘅解释系咩咧？就话其实所有都唔系。个关键系咧，我呢个热水袋都系喺你度淘宝买 的。哇，佢真系咧一字不漏啊！成个故事好劲啊， 系 好嘢， 系啦， 你咪讲咗好多次俾氹啲女仔。 唔系我讲，我讲过一次啫，讲过一次啫，系啦。 我就一个女仔都得。 咁淘宝又点咧？ 系啊，咁死啦，俾你大概咗添，系啦。头先我问你王维基，你就大概就系话，喂呢坛嘢搞唔掂啊，王维基拍啲嘢冇人睇啊。咁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因为你如果王维基喺无线嗰度挖人过去拍你所谓嗰啲叫电视节目，而家你揸紧一个唔同嘅 QC。即系话俾人听，你要求嘅高啲，又或者你俾佢哋嘅创作嘅自由度系大啲，所以你嘅 output 系好咗，咁我相信都 most likely 系会嘅。但系会唔会突然间拍咗脱他来自星星？唔系嗰啲叫做咩啊？来自星星的你咁咧，系唔会嘅。又或者你会突然间拍咗脱恋爱世纪出嚟咧？系唔会嘅，你只系拍到好少少嘅天与地，就好似选战一咁样。咁、所以你话王维基会唔会真系喺短时间扭转呢个局面咧？我相信都难。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将成件事同电视脱钩，你话纯粹我办一个香港嘅 shopping mall 有冇得做呢？我想睇下大家有冇经验。因为话说咧，我鄙人咧就发觉咧，原来喺淘宝消费真系好开心嘅。但系讲紧嘅开心就唔系一般人讲嘅，到底你系买紧真定假？因为如果你一早谂住喺淘宝，譬如我买对 Prada， 你预咗系买真嘅就唔好。 你预咗系买真嘅， 即系劳力士一样咯。你谂住$30买只劳力士，唔该你自己翻屋企谂谂啦。 Sorry， 喺淘宝买咗劳力士唔系$30噶，假几多两三千蚊噶。因为 无论$3000买只劳力士， 系人仔、啊，即系佢话俾你听话， 谂下啦。 表带有咩降水，表玉喺边度制啊？表玉系一样嘅，诸如此类。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本住咗咁嘅心态去淘宝消费咧 ，sorry 啦，淘宝唔啱你嘅。 你系要去买嗰啲咧临审嘢啊垃圾， 系 啦，几蚊几蚊， 你买名牌就唔好喺嗰度买啦。 所以唔系真定假嘅问题，而系你抱住一个咩心态去买乜嘢嘅问题。 系咯， 即系你例如去$10店啊， 系啦，你谂住买咩真定假嘢？喂 ，out of consideration， 我唔系问你买真定假，而系买$10店，我就去谂住买只晒布眼撑啊，买只碗啊，买条咩毛巾啊，买个唔知咩老花镜嗰类型咁嘅嘢。喂，嗰啲就有意思啦，因为点解啊？你自己着紧嘅衫啊，其实好多都喺大陆做嘅，即系 even 有啲你会喺旺角中心 又买衫系抵嘅， 细啲嘅铺贴仔，其实佢买衫话喺韩国入货咧，都系喺大陆， 或者嗰啲电话壳啊、电话套啊咁样咯。 系啦，你如果谂住就系话，诶、哎、香港卖嗰阵要$60-70，喺大陆买系$20-30嘅咧，嗰、那个简直系一个宝藏。 系， 你明唔明？ 我呢个都喺淘宝买， 系 三蚊，系咯， 几多钱就唔好讲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淘宝有啲乜嘢最畅销嘅咧？除咗伊利鞋袜之外。最好烧嘅 伊利鞋袜系咪一个、oh, ？OK， 粗口嚟噶 咩啊？ 最好烧嘅家庭用品，例如系咩咧？你会发觉屋企有好多嘢，其实你系唔会主动去揾嘅。嗱，譬如 Donna， 我问你啊，就嚟大扫除啊，系咪？你唔使好多女仔入咗间房，你就突然间睇过去嘅。虽然院长又系咁望过去，我又系咁眼金金。 哇！即系点解成班女仔唔见咗？ 系啊，后生 金英又成日望住嗰边。 无端嚟咗班后生女仔、啊。 咁但系我哋见到三个女仔， 三个屈咗入间厕所度， 佢又 搞咩？ 咁又去煲烟啦，系咪？咁你唔知佢三个女仔入去做咩？ 识噶？ 咁一齐入去，一齐揿入码入嚟，点解唔识啫 ？OK，、 但我哋讲翻呢度先。你会买啲咩咧？你会买就系买一啲你平常唔会谂住自己会买嘅嘢，例如咩啊？大扫除啦，系咪？你会发觉有啲银器啊，有啲玻璃啊，永远 mark 极都有个红有个印喺度啊。原来喺淘宝有个叫高纤维布咧，抹一抹之后系手指毛都冇噶。 抹到好乾淨㗎。 抹車抹車車窗嗰啲都係嗰啲布嚟。 你眼鏡布嚟咁嘅分類啦。 同你唔識㗎啦。呢啲布喎簡直。 喂。 喂即係用完一次之後啊呢一世都記得。 望 呢一世都記得嗰啲布啊有。 夠鐘啦仲講。 布丟嗰度啊。你幾個啲布多到。 你話你布幾咁好用啊於是我第一個 batch 買咗三塊。 咩嚟㗎 原來我發佢係一塊好即係細嘅正方形嘅布但係問題係好好鑽嘅。你發覺你抹啲玻璃杯呢原來抹曬啲漬啊水控啊乜嘢都抹得甩㗎。 我個 friend 代理嘅嗰隻。 你買幾錢塊 我咁唔使錢。 咁你攞多幾塊過嚟你攞多幾塊過嚟。 我第一個 batch 買咗三塊因為我發覺喂點喎原來。 我 friend 做咗好多。 抹我啲布一抹喂拎晒一抹啲刀叉原來因為你啲刀叉好難洗到去好似新嘅一樣咁。喂原來你搵嗰塊布一抹呢可以抹晒所有個漬、嗯。於是第二個 batch 呢我就買咗20條。喂淨送俾朋友都抵啦呢啲嘢。 點解冇嘅 就嚟有淘寶嚟㗎。 你免費攞你唔攞。我点解我冇嘅？ 我真系遇到好多朋友又， 我意思系佢唔知噶嘛，佢唔送俾我啊嘛，咁咪 都嚟紧咯，嚟紧咯，嚟紧咯，系嘛？我买咗三块，第二个 batch 仲未嚟到，农历年前会嚟到，我就谂住买嗰部。喂，仲有啲咩啊？喂，原来有样嘢咧，厨房纸巾嗰卷咪好 Q 大嘅，系冇啲咩厕纸筒啊？ 师奶啊你，突然间， 喂，唔系淘宝就系买呢啲， 就 系 买呢啲嘢，你明唔明啊？原来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可以将成卷厕纸咧，即系嗰啲厨房纸巾咧，黐喺个雪柜侧边嗰度。嗱，系咪好高科技先？ 咩啊？ 你嗰卷嘢啊， 个含铁量咁高啊！ 打横佢，跟住有两个夹咧，可以黐喺个雪柜嗰度。你搣系好方便嘅呢啲嘢。 即系摄石嗰个嘛。 系啦。 黐咗几年啦。 我梗系知啦，但系问题你喺香港，你唔会咁容易行到啲铺头，同埋你唔觉得你自己会特登去搵嚟买啊嘛？但系你淘宝你要周围搵呢啲咁嘅嘢啦。原来有样嘢咧，嗰啲厨柜入边咧一格格嗰啲咧，你喺香港又好难揾到个咧啱心水同埋尺寸啱嘅。哇，淘宝就犀利啦！原来好多尺寸都有，同埋佢好靓嘅。嗰啲个货主咧，佢就会送啲咩餐垫啊咩俾你。喂，你总之觉得咧，你使少钱咧，好似好满载而归咁嘅。而呢一种 experience 咧，黄维基喺香港做唔到嘅，因为香港嘅成本太高。你如果系买啲好低价钱嘅嘢咧，你就算赚一个 20% 嘅利润咧，你都冇嗰个货量，冇嗰个额去做到个 profit 出嚟。你所谓黄维基主要卖系卖咩咧？卖贵嘢，例如同一包啊，我有啲咩好食嘅嘢，譬如759咁，其实佢有啲嘢系卖，即系做高档货，即系例如老萧咁，而家所谓叫做人民超市都可能做啲高档红酒啊、鲍鱼啊、翅啊、成啊嗰啲咁嘢，因为你做到个额，你先有 profit 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喺香港你做個額唔夠，又或者你個銷量係唔夠 support 嘅話呢，你或者真係唔係買啲好高檔人哋有嘅嘢。 Pick up, pick up. No, 唔係呢啲。唔係呢啲。我俾你睇，我送咗塊俾你都話。喂，嗰啲嘢呢真係好難做。所以如果你係諗住買一般嘅嘢真係喺黃維基嘅咩 HKTV 個 model 呢，我相信呢就真係唔係咁難成功啦。系嘛？咁你加上就话佢唔知自己啲片唔知播到九月十月啫嘛，系嘛？下一档啲片咧就唔知揾边个拍，同埋唔知点拍，系嘛？所以呢单嘢 佢好多仓底未开噶嘛，嗰时 个问题你系老板啊，你会将最即系你点都有啲嘢打响头炮嘅，即系譬如我当你选战系一套咁嘅剧，跟住摆一套唔知乜嘢唔收得嘅，即系嗰啲青春剧啊，跟住摆出嚟，即系直插就因为呢套嘢唔收得啊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系黄维基，你第一时间冚一套，叫做你自己有啲信心嘅，拉翻高个收视嘅，而家系冇咗个 plan， 即系你会觉得喂呢套已经喺我眼中可能已经系 OK 啲噶咯。佢有一套咧，叫时装剧咧，系搵啲小朋友拍嘅，系搵啲小朋友一个暑假拍晒佢，就系讲嗰班小朋友四年级嘅喺即系喺个课室里边嗰个暑假发生嘅事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几有 draw 噶。个问题就话，如果你只以呢一个系一个叫主动去 consume 嘅一个电视剧，即系譬如我哋会上网睇《来自星星的你》咁咧，咁啊 sorry 啊，呢一样嘢唔系你谂紧嗰样。但系你话放喺一般，譬如咧放喺无线咧，我相信佢都会系嘛，都几啱睇。只不过就系话呢啲剧，学阿金英话斋，喂系咪可以即系带动一个 shopping mall？人哋主動嚟睇你嘅廣告嚟消費咧，唉，我都覺得有啲難，係咪？ 佢係咩？即係佢係俾啲 product 你，跟住你就碌卡噶嘛。 佢劇與劇之間咧，其實有廣告嘅，同埋你睇嗰個網站本身有啲廣告發出嚟嘅，咁就叫做喺度，即係喺呢個平台上面幫你推銷你嘅產品，就好似你平時喺電視度睇睇下啊。 啲外國好興㗎。 一件事啊，咁但係問題，你係咪真係咁多 unique product 喺你度有，肯定冇啊嘛？即係香港，你需要知道係你基本上買咩都有。 除了你说在淘宝买那些十元八块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能力做什么宣传，你是要主动去找，但你找到会很开心，你觉得去寻找宝嘛，但你会不会看低下 HKTV 觉得自己投寻宝不合理，不会的嘛呢件事。 但淘宝啲嘢真係唔係冇乜信，即 係冇人叫你买啲精密 嗰啲嘢啊， 冇人叫你买名牌㗎嘛。 唔係，我去年呢买朱古力金币咋嘛。哇 真係重要。 你点会买食物㗎阿哥。 我而家买 咗咁耐啊。 我今年咪用返金鹰牌囉，所以。 从来都唔会买食嘅嘢啊。人哋就係大学佬都信过自己做嘅嘢嚟买香港买年货。你系好买食嘅嘢，你真系冇得顶嘅，游小姐你。 好啦，领过一次咯，即系佢系唔似朱古力啊，一个粉饼咁咯，好似。 冇人叫你买嘢食噶嘛，傻。 好平咪 咪。唉，真系。 唔掂啊！呢个人完全唔明白淘宝消费，下次介绍更加正嘅嘢俾你。系，今日多谢阿金英帮我哋顶咗个 多谢多谢，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